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五章，霍格沃茨的高级调查官，第六十三集。 哈利手背上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第二天早晨又流血了。晚上关禁闭时，他没有叫一声痛，他打定主意不让乌姆里奇感到得意。他一遍又一遍地写我不可以说谎，不让一点声音从嘴唇间露出来，尽管每写一个字母伤口就刻得更深。正像乔治所预言的，哈利第二个星期关禁闭，最糟糕的后果就是安吉丽娜的反应。星期二早上，哈利刚到格兰芬多桌旁准备吃早饭，安吉丽娜就堵住他，冲他大发脾气，声音嚷得那么响，使得麦格教授离开教工桌子，飞快地朝他们走来。 约翰逊小姐，你怎么敢在礼堂里这样大吵大嚷？格兰芬多扣掉五分。可是教授，他又弄得自己被关禁闭了，怎么回事，伯特？ 麦格教授转过身来，对着哈利严厉地问：“ 关禁闭？谁管你禁闭？” 乌姆里奇教授， 哈利低声说，不敢去看麦格教授方框眼镜后面那双犀利的眼睛。 难道你是说？ 他放低声音，不让他们后面那群好奇的拉文克劳们听见。 我上个星期一警告过你之后，你又在乌姆里奇教授的课堂上发了脾气。 是的。 哈利对着地板小声说， 伯特，你必须管住自己，你会碰到大麻烦的。格兰芬多再扣掉五分。 可是什么？教授，不！ 哈利被这种不公平的处理惹火了，说道， 我已经被他惩罚了，你为什么还要扣分？ 因为关禁闭似乎对你并不起任何作用。 麦格教授尖刻地说， 行了，不许再抱怨一个字，波特。至于你，约翰逊小姐，今后你只许在魁地奇球场上大叫大嚷，不然就有可能丢掉队长的职务。 麦格教授大步流星地走回教工桌子，安吉丽娜怒不可遏地瞪了哈利一眼，昂首挺胸地走了。哈利一屁股坐在罗恩身边的板凳上，气得不行。 他扣了格兰芬多的分数，就因为我每天晚上手背都被割开，这样公平吗？公平吗？ 我知道，哥们儿。 罗恩同情地说，把熏咸肉倒进哈利的盘子里。 他肯定有毛病了。 赫敏却只是翻着他的预言家日报，什么也没说。 你认为麦克做得对，是吗？ 哈利气愤地对着遮住赫敏面孔的康奈里·福吉的照片说， 我也不希望他给你扣分，但我认为他提醒你别对乌姆里奇发脾气是对的。 说话的是赫敏的声音，眼前却是福吉在报纸的头版上有力地打着手势，显然他正在发表什么讲话。整个魔咒课上，哈利没有跟赫敏说话，但当他们走进变形课教室时，他一下子忘记了跟赫敏生气的事。乌姆里奇教授拿着他的写字板，赫然坐在一个角落里。哈利一看见他，就把吃早饭时的不快抛到了脑后。 太好了！ 他们在惯常的座位上坐下时，罗恩小声说：“ 让我们看看乌姆里奇怎么自作自受吧。” 麦格教授大步走进教室，从他的神情看，似乎根本不知道乌姆里奇教授的存在。 好了， 他说，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 费尼甘先生，请过来把家庭作业发下去。布朗小姐，请把这盒老鼠拿去。别那么傻，姑娘，他们不会咬你的。给每个同学分一只。 乌姆里奇教授发出咳嗽声，还是他开学第一天晚上用来打断邓布利多的那种愚蠢的轻咳。麦格教授假装没有听见，西莫把哈利的论文发还给他。哈利没有看他，接过论文，看到自己总算得到了一个 A， 不禁松了口气。 好了，同学们，请仔细听好。迪安·托马斯，如果你再那样折腾那只老鼠，我就关你的禁闭。现在，大多数同学都能顺利地念消失咒，让蜗牛消失了。就连那些还留下一点蜗牛壳的同学，也都掌握了这个咒语的要点。今天我们要…… 乌姆里奇教授发出咳嗽声。 怎么了？ 麦格教授说着转过身去，两根眉毛聚在一起，似乎形成了一根长长的令人生畏的直线。 教授，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便条，上面通知了检查你上课情况的日期和时。 我显然是收到了，不然我就会问你跑到我的教室里来做什么了。 麦格教授说着又果断地转身背对乌姆里奇教授，许多同学交换着喜悦的目光。 正如我刚才说的，今天我们要练习更难的老鼠消失咒。好，消失咒。我不明白。 麦格教授转身冲着乌姆里奇教授带着怒气冷冷地说， 如果你不停地打断我，又怎么能够了解我平常的教学方法呢？你要知道，我说话时一般是不允许别人说话的。 乌姆里奇教授看上去像被人扇了一记耳光，他没有说话，而是正了正写字板上的羊皮纸，恼羞成怒地草草写了起来。麦格教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再一次对全班同学说道， 我刚才说到消失咒，随着需要消失的动物越来越复杂，它也越来越难掌握。蜗牛是一种无脊椎动物，挑战性不是很大，而老鼠是一种哺乳动物，要求就高得多了。这可不是你们脑子里惦记着晚饭就能完成的魔法。好了，咒语你们已经知道了，让我看看你们做得怎么样。 他还教训我不该对乌姆里奇发脾气呢。 哈利压低声音对罗恩说，但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他对麦格教授的怨气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乌姆里奇教授没有像在特里劳尼教授的课堂上那样跟着麦格教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也许他意识到麦格教授不会准许，他只是坐在角落里往写字板上记了又记。当麦格教授最后叫全班同学收拾东西下课时，他站了起来，一张脸板得吓人。 嘿，这就开始了。 罗恩说着拎起一根长长的不断扭动的老鼠尾巴扔进拉文德传递过来的盒子里。同学们鱼贯走出教室，哈利看见乌姆里奇教授朝讲台走去，他捅了捅罗恩，罗恩又捅了捅赫敏，三个人故意落在后面偷听。 你在霍格沃茨任教多长时间了？ 乌姆里奇教授问。 到今年十二月就满39年了。 麦格教授生硬地回答，啪的一声合上了提包。乌姆里奇教授记了几笔。 很好， 他说。 你将在10天之内收到对你的调查结果。 我迫不及待。 麦格教授用极其冷漠的口吻说，然后大步朝门口走来。 快点你们三个， 他说，扫了一眼他前面的哈利、罗恩和赫敏。哈利忍不住朝他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并且可以肯定麦格教授也对他笑了笑。他以为要等到晚上关禁闭时才会再次看见乌姆里奇呢，可是他错了。当他们顺着草地去上保护神奇动物课时，他发现乌姆里奇正抱着他的写字板站在格拉普兰教授身边等着他们呢。 你平常不教这门课是不是？ 哈利听见他这么问。这时他们来到长条搁板桌旁，那堆被捕获的护树罗锅正你争我夺地抢吃土鳖，就像无数根有生命的树枝。 非常正确， 格拉普兰教授说，两只手背在身后，一下一下地点着脚尖。 我是代课教师，临时代替海格教授。 哈利和罗恩·赫敏交换着不安的目光，马尔福在对克拉布和高尔窃窃私语，他肯定巴不得利用这个机会向一位魔法部官员散布关于海格的流言蜚语。 嗯， 乌姆里奇教授放低了声音，但哈利仍然能很清楚地听见他说的话。 我不明白，校长似乎很奇怪的不愿意向我提供这件事的任何情况，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海格教授这么长时间没来上课？ 哈利看见马尔福急切地抬起头来。 恐怕不能， 格拉普兰教授语调轻松地说，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只收到过猫头鹰捎来的邓布利多的信，问我愿不愿意带2个星期的课，我接受了，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 好了，我可以开始了吗？ 好吧，请开始吧。 乌姆里奇教授说，在写字板上刷刷地写着。乌姆里奇这节课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他在同学们中间走来走去，询问他们关于神奇动物的知识。大多数同学都能答得很好，哈利的心情稍微好了点，至少全班同学在关键时候没有给海格丢脸。 总的来说， 乌姆里奇教授在盘问了迪安托马斯很长时间之后，回到格拉普兰教授身边。 作为一个临时代课教师，或者不如说一个客观的局外人，你认为霍格沃茨怎么样？你觉得你从学校的管理人员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吗？ 哦，是的，邓布利多很出色。 格拉普兰教授由衷地说， 我对这里的办学方式非常满意，确实非常满意。 乌姆里奇显得怀疑但不失礼貌，他在写字板上记了一笔，继续问道， 你打算这一学年给这个班的学生教些什么呢？当然了，假设海格教授不回来的话。 哦，我要把 OWL 考试中经常会出现的动物都教给他们。 格拉普兰教授说， 剩下来的不多了，他们已经学了独角兽和秀秀，我想我们还要学习庞洛克和猫狸子，确保他们能够辨认燕尾狗和刺老。你知道， 看来至少你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乌姆里奇教授说，很明显的在写字板上打了个勾。哈利不喜欢他格外强调那个你字，更不喜欢他接着又向高尔发问。 对了，我听说这门课上曾有同学受过伤。 高尔傻乎乎地咧嘴笑了，马尔福急不可耐地抢着回答， 是我。 他说， 我被一头鹰头马身有翼兽划伤了。 鹰头马身有翼兽？ 乌姆里奇教授说，一边在纸上飞快地写着。 那只是因为他自己太傻，不听海格的吩咐。 哈利生气地说。罗恩和赫敏都唉声叹气，乌姆里奇教授慢慢地把头转向哈利这边。 我想再关你一晚上禁闭吧， 他温柔地说。 好了，非常感谢格拉普兰教授，我想我不再需要别的了，你将在10天之内收到对你的调查结果。 好极了， 格拉普兰教授说。乌姆里奇教授拔腿穿过草地朝城堡走去。